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 Crono。透视 HTTP 协议这个专栏已经陪伴了你近3个月的时间。在最后这两节课里，我将把散落在前面各个章节的零散知识点整合起来，做一个总结，和你一起聊聊 HTTP 的性能优化。由于 HTTPS 的优化已经在第28讲里介绍的比较详细了，所以这次就暂时略过不谈，你可以课后再找时间复习。既然要做性能优化，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什么是性能，它都有哪些指标，又应该如何度量，进而采取哪些手段去优化。性能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概念，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应用场景都会对它有不同的定义。对于 HTTP 来说，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，里面有非常多的角色，所以很难用一两个简单的词就能把性能描述清楚。还是从 HTTP 最基本的请求应答模型来着手吧。在这个模型里有两个角色，客户端和服务器，还有中间的传输链路。考察性能就可以看这三个部分。先来看服务器，它一般运行在 Linux 操作系统上，用阿帕奇、Nginx 等 Web 服务器软件对外提供服务，所以性能的含义就是它的服务能力，也就是尽可能多、尽可能快的处理用户的请求。衡量服务器性能的主要指标有三个：吞吐量、并发数和响应时间。吞吐量就是我们常说的 RPS， 每秒的请求数，也有叫 TPS、QPS 的，它是服务器最基本的性能指标。RPS 越高，就说明服务器的性能越好。并发数反映的是服务器的负载能力，也就是服务器能够同时支持的客户端数量，当然也是越多越好，能够服务更多的用户。响应时间反映的是服务器的处理能力，也就是快慢程度，响应时间越短，单位时间内服务器就能够给越多的客户提供服务，提高吞吐量和并发数。除了上面的三个基本性能指标，服务器还要考虑 CPU、 内存、硬盘、网卡等系统资源的占用程度，利用率过高或者过低都可能有问题。在 HTTP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，已经出现了很多成熟的工具来测量这些服务器的性能指标，开源的、商业的、命令行的、图形化的都有。在 Linux 上最常用的性能测试工具可能就是 AB 了，比如下面的命令指定了并发数100，总共发送10000个请求。系统资源监控方面， Linux 自带的工具也非常多，常用的有 uptime、 top、 vmstate、 netstate 等等，可能你比我还要熟悉。理解了这些性能指标，我们就知道了服务器的性能优化方向，合理利用系统资源，提高服务器的吞吐量、并发数，降低响应时间。看完了服务器的性能指标，我们再来看看如何度量客户端的性能。客户端是信息的消费者，一切数据都要通过网络从服务器获取，所以它最基本的性能指标就是延迟。之前在讲 HTTP2 的时候就简单介绍过延迟，所谓的延迟其实就是等待数据到达客户端时所花费的时间。但因为 HTTP 的传输链路很复杂，所以延迟的原因有多种多样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谨记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——光速，因为地理距离而导致的延迟是无法克服的，访问数千公里外的网站显然会有更大的延迟。其次，第二个因素是带宽，它又包括接入互联网时的电缆、 Wi-Fi、 4G， 还有运营商内部网络、运营商直接网络的各种带宽，每一处都有可能成为数据传输的瓶颈，降低传输速度，增加延迟。第三个因素是 DNS 查询，如果域名在本地没有缓存，就必须向 DNS 系统发起查询，引发一连串的网络通讯成本，而在获取 IP 地址之前，客户端只能等待，无法访问网站。第四个因素是 TCP 握手，你应该对它比较熟悉了吧，必须要经过三个包之后才能建立连接，它带来的延迟由光速和带宽共同决定。建立了 TCP 连接之后，就是正常的数据收发了，后面还有解析 HTML、 执行 JS、 排版渲染等等，这些也会耗费一些时间，不过它们已经不属于 HTTP 了，所以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。之前在讲 HTTPS 时介绍过一个专门的网站 SSL Labs， 而对于 HTTP 的性能优化也有一个专门的测试网站 Web Page Test， 它的特点是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的测试点，可以任意选择地理位置、机型、操作系统、浏览器发起测试，非常方便，用法也很简单。网站测试的最终结果是一个直观的瀑布图，清晰地列出了页面中所有资源加载的相关顺序和时间消耗。 Chrome 的浏览器自带的开发者工具也可以很好的观察客户的延时指标。面板左边有每个 URI 具体消耗的时间，面板右边也是类似的瀑布图。点击某个 URI， 在 Timing 页里会显示出一个小型的瀑布图，是这个资源消耗时间的详细分解，延迟的原因都列得清清楚楚。图里面的这些指标都是什么含义呢？我给你解释一下。因为有对头阻塞，浏览器对每个域名最多开6个并发连接，当页面里连接很多的时候就必须排队等待，这里它就等待了 1.62 秒，然后才被浏览器正式处理。浏览器要预先分配资源调度连接，花费了 11.56 毫秒。连接前必须要解析域名，这里因为有本地缓存，所以只消耗了 0.41 毫秒。与网站服务器电力连接的成本非常高，总共花费了 270.87 毫秒，其中有 134.89 毫秒用于 TLS 握手，那么 TCP 握手的时间就是 135.98 毫秒。实际上发送数据非常快，只用了 0.11 毫秒，之后就是等待服务器的响应，专有名词叫 TTFB， 也就是首字节响应时间，里面包括了服务器的处理时间和网络传输时间，花了 124.2 毫秒。接收数据也是非常快的，用了 3.58 毫秒。从这张图里面你可以看到，一次 HTTP 请求响应的过程中延迟的时间是非常惊人的，总时间 415.03 毫秒里占了差不多 99%。 所以客户端 HTTP 性能优化的关键就是降低延迟，以 HTTP 基本的请求应答模型为出发点。刚才我们得到了 HTTP 性能优化的一些指标，现在我们来把视角放大到真实的世界，看看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传输链路，它也是影响 HTTP 性能的关键。还记得第八讲里的互联网示意图吗？我把它略微改了一下，划分出了几个区域，这就是所谓的第一公里、中间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。第一公里是指网站的出口，也就是服务器接入互联网的传输线路，它的带宽直接决定了网站对外的服务能力，也就是吞吐量的指标。显然优化性能应该在这第一公里加大投入，尽量购买大带宽，接入更多的运营商网络。中间一公里就如许多小网络组成的实际互联网，其实它远不止一公里，而是非常非常庞大和复杂的网络，地理距离、网络互通都严重影响了传输速度。好在这里边有一个 HTTP 的好帮手 CDN， 它可以帮助网站跨越千山万水，让这段距离看起来真的就好像只有一公里。最后一公里是用户访问互联网的入口，对于固网用户就是光纤网线，对于移动用户就是 WiFi 基站。以前它是客户端性能的主要瓶颈，延迟大带宽小，但随着近几年 4G 和高速宽带的普及，最后一公里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，不再是制约性能的主要因素了。除了这三公里，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第零公里，也就是网站内部的外部服务系统，它其实也是一个小型的网络，中间的数据处理传输会导致延迟，增加服务器的响应时间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优化点。在上面整个互联网的传输链路中，末端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是无法控制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在第零公里、第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这几个部分下功夫，增加带宽，降低延迟，优化传输速度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在理论层面讨论了 HTTP 性能优化，小结一下今天内容。性能优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，在 HTTP 里可以分解为服务器性能优化、客户端性能优化和传输链路优化。服务器有三个主要的性能指标：吞吐量、并发数和响应时间。此外还要考虑资源利用率。客户端的基本性能指标是延迟，影响因素有地理距离、带宽、DNS 查询、TCP 握手等等。从服务器到客户端的传输链路可以分为三个部分，我们能够优化的是前两个部分，也就是第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。有很多的工具可以测量这些指标，服务器端有 AB、TOP、SA 等等，客户端可以使用测试网站、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。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，给你留两个思考题。第一个，你有 HTTP 性能优化的经验吗？常用的有哪些方法？第二个，你是怎么理解客户端的延迟的？应该怎样降低延迟？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收听。